18块钱。那么入冬之后呢，羊毛被的市场啊会达到一个高峰，价格肯定得涨的，所以呢今天机会不要错过了。 对，咱们老百姓买东西啊就是图一个性价比，即使呢您是工薪阶层，收入不高，但是并不能够阻止咱们追求更加舒适更加品质生活的权利。在经济范围之内享受生活，人生三分之一的睡眠时间就趁着全年度这疯狂的一次底价优惠，给自己和家人置办一床温暖防螨吸湿排湿性特别好的性价比非常高的羊毛被吧。 没错， 不是说几千块钱你要考虑一下今天多少钱，是直降2500块钱，只要498。还有2只的安睡枕免费赠送，订购2床才996，但是直接带走3床羊毛被，还有4只安睡枕。 没错， 此刻电话400710888888，400710888，全部满线，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留下1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888888，40071088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过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昨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什么？ 昨天说的好像是暖气热不热 啊。对，您家暖气热吗？ 对、 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改观。反正我们这儿不暖和啊，我们直播间只有19度。 这个我跟我师傅我们俩呀就差戴着口罩戴着手套上直播了、 所以您要是听见我们羽绒服在响的话，您可以理解一下、 那刷啦刷啦的声音都是衣服、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如今北京的很多市场特别红火、比如说像可能王哥对这个地方不熟啊，像很多老北京对这个地方非常熟。 哪儿啊？你先说说看。 天意 小商品批发商。 哎呀，今年7月初其实就传出消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地安门天意批发市场，今年将会腾退撤市。今天上午呢，记者从天意市场了解到，2001年开业的天意地安门店将于12月9号。正式停止营业。哎呀，据说这几天市场数百商户都在跟那儿清仓甩卖， 可以去淘货了。 哎，走进批发市场1到4层，多数商铺都已经贴出了什么撤摊狂甩全场大清仓这些字样。哎呀，这个有一位这个铺店这个商铺的店主对着记者跟那儿吆喝，他也不知道是记者，反正跟那儿吆喝。哎呀，不撤摊我都不舍得这价格卖，趁着便宜赶紧选一件吧。你错过这店，村就没这店喽。说这两天顾客啊是平时的1倍多，特别是一些店铺的老顾客来的更勤了。 对，得赶紧往家搬。 是，正在2楼挑选首饰的张女士就跟记者说，她几乎啊每个星期啊都来一次天意批发市场。一个呢是这儿便宜啊，二呢是离家近， 三是闲钱多。 嗨，反正拉个购物的小车就能够，就不用坐公交，直接就来了， 方便离着近。 说我的生活用品基本上都是在这儿买，趁着要撤了，他们赶紧多淘点。他跟记者说呀，很多老顾客这两天都忙着囤东西呢。 你看大家还是会过得多。 哎呀，当然了，说这儿是便宜啊，但是也是老大难的一个问题。 哪儿老大难呢？ 交通问题是老大难、 哦、 啊。住在附近鼓楼附近的孙先生说了，说市场在大家伙买东西确实方便、但是因为近来这个囤货的人增加了附近交通拥堵，也实在让他受不了。他每到周末啊，地安门十字路口至少得堵10多分钟。买东西的人实在是太多， 周末就大家都过来了。 哎呀，而且不光是这个北京的老百姓，周末的时候有很多周边，河北、天津、山东、山西的也来北京天一这儿淘货，确实给很多居民带来了不便。 其实也是声名远扬，大家都知道这儿又便宜，东西又好。 反正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西城小商品批发市场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啊，前几年普查结果，你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东批啊、天一啊、官批啊、万通啊。总摊位超过2万个，仅冻批各个市场摊位就超过1.3万个。 是， 所以你看这个疏解哈，一方面呢也是让大家这个低端业态能够有一些改变，另外一方面呢让大家的这个附近的交通有一些改善。 对， 当然了，现如今买东西，哎，对了，问一句，您双11的东西到了吗？ 这事儿可以作为互动话题啊。 有人买，有人不买，关键是今天要不然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小商品。 也行啊， 对吧？您买过没买过一些小商品？ 嗯， 去过没去过这些小商品批发市场？ 您愿意去哪儿 啊？肯定很多人像当年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就这天就开始囤那个，到处找贺年片。 哦，贺年片啊，就是 你写过贺卡吗？ 小的时候写过，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觉得那个特幼稚。 我跟你说，贺卡这个我们那个年代， 嗯，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层次， 是 啊，有普通的。有折页的， 嗯， 有打开带香味儿的， 啊， 有打开出声的， 啊， 还有打开带闪光的。 人据说讲究的人啊，写这贺卡还讲究带格式和那措辞的，都有那种专有的写法。 啊，就是汪国真体嘛。 哎，反正不是很了解了， 是吧？这一看就是有代沟。 嗯， 尤其是对于贺年卡，您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反正现如今好像使的人也不多了哈，都微信开始拜年啊什么之类的。 不过这个时候要是真能收着一封纸质的贺年片、贺年卡，还觉得， 嗯， 哎呦，你看我能拿出来显。没显摆， 是是是。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到短信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记者呀，昨天走访通州的时候发现啊，同时在通州的南北两条地铁线上的驻车换乘停车场，就那 PJR 停车场啊，建设和需求好像有点拧巴。一边是大量私家车停满的地铁口，但是却没有一个正规停车场，而另一边是现代化的立体停车楼，可是空置着将近一半。 哎呦， 昨天早上啊，记者就来到了地铁6号线鹿城站出口。才8点不到啊，路北侧两个地铁出口之间的空地上密密杂杂停满了私家车。这8点钟不到啊，记者呢进去也钻进去转了一圈啊，这片空地上呢大概有2个足球场那么大，北边呢靠着是一片铁皮围挡，南边临着马路，既没有划定停车位，也没有收费亭和管理人员，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片荒地，挤进几百辆车，大家一停，这就变成了所谓的停车场。而西边的地面呢是泥泞不平，大大小小的泥坑旁边啊，车停的是歪七扭八。从宋庄开车过来的江先生跟记者说啊，8点以后这就没地儿停了。最近半年啊，鹿城地铁口停的车是越来越多，还有很多呀，那车牌子是 G 啊，河北来的车。 哦， 正说着啊，记者见到马路对面一片小一些的空地呀，也被私家车挤得满满当当的。江先生说啊，都是因为不要钱，随便停。东面呢还有一片这样的地方，不过呀离地铁口稍稍有点远，不大安全，还听说有人丢过东西。虽然停车环境不太好，担心车被剐蹭，但是啊很多车主还是愿意冒着风险把车停在了鹿城地铁口，换乘地铁进城。这个在劲松上班的刘先生说啊，就是脏点，可是那也比开车进城快呀。 嗯， 自己啊公司要求9点之前要到，开车换地铁7点40出门那妥妥的，开车走京哈1个半小时那也到不了啊，7点就得出门了。地铁6号线这个鹿城站啊通车已经将近有1年了，开车来这儿换乘地铁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可是正规的停车场却迟迟没能出现。就在10公里之外啊，通州另一条地铁8通线北苑站，记者发现今年新建成的本市首个 PJR 机械智能化立体停车楼却大量空置着。停车场呢一共有298个车位，市民最近一次呢乘坐公交地铁24小时之内啊到这停车，一天只要2块钱。上午10点半电子显示屏上显示啊还有111个车位，这跟那个鹿城站那边8点钟不到停车位就全满了这个情况啊大相径庭。管理员也跟记者说，每天的停放情况呢基本都是这样，这剩一大堆。面对一边是 PJR 停车场车位闲置，另一边呢是大量私家车在地铁口荒地上乱停。有一位业内人士就表示啊，这个 PJR 停车场的建设还需要根据人流车流需求合理规划。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一些车主也向记者表示，还是希望地铁边啊能早点建起规范的停车场，车位多一些，要都能是那种2块钱停一天的 PJR 停车场那就最好了。 是，其实我觉得现如今北京地铁，哎呦，这个到年底可能还会有一些线路要通车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北京地铁修得真好，又方便，到哪儿都停。 没错， 关键是这个中间这个换乘，包括这换乘单说啊，这 PJR 停车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新开线路的，比如说五环外的一些站点，周边乱停车现象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严重， 就感觉好像配套的规划没跟上哈。 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需求，那咱就 赶紧研究之后， 没错， 咱就建。当然了，有些建完之后闲置了这个事儿，那当年是不是没做过一些调研呢？ 这调研是必须要做的吧？ 我们也是希望有关部门您的智慧在考验的时候是不是能通过去啊？然后呢，也希望能够把这些内容尽早理顺。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上这些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东西啊。 哎， 于是老宋说，二位好，像洞批、木樨园、天意、红桥、八里桥，还有原来的东郊批发市场都经常去， 是吧？ 啊，您的活动范围很广广、啊、 还真是啊，这个西边、北边、南边都有了。这地安门不是，那是花开说啊，地安门的天意我还是去过几回的，买过一些节日装饰品和装点房间的花束。这要是给搬了，我还是很舍不得的。 是是是，伯恩伯金也说，小商品城去过呀，那儿从前那东西便宜 啊、 质量呢没谱啊，有些无所谓的东西可以买点，生活当中常的东西最好就别买了。 这有经验啊。 是。 JN外说，据说那个阜成门天意好像也要搬走是吗？ 啊。 还有据说那个金五星批发市场，这是不是以后只能网购了呀？ 哎呀，所以有些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停车那么费劲，网购可能还省停车费呢。啊， 那您的包裹到哪儿了？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下雪的事儿。今儿下午我们电台附近还真飘了点雪花、啊，其实呢，昨天经历了前一天整天的大雪天之后啊，这个有些学校还真的课程上有一些了改变。 是，据说那个延庆啊、怀柔那边好多学校都停课了嘛。 是，不光是停课，有上课的，他们内容也跟我们小时候上课不一样。你像中关村一小把这个课堂搬到了雪里边去 啊， 语文、英语、数学、科学、体育课都应景呢，和雪产生了一些相关的联系。 课程设置这么灵活啊、 你比如说数学课上就计算雪的厚度，科学课上研究雪的成因，语文课上饮雪、送雪、写雪，英语课学生们舞动手中自制的雪花手工画作，开始唱雪绒花。啊，你知道那首歌吧？ 雪绒花，但人唱是英文版的。 啊、是是是、体育课打雪仗呗，还有推雪橇。反正大家都会非常的快乐。当然了，也有一些重复的。你比如说，英语课唱了雪绒花，音乐课可能还会再唱雪绒花。 英语课讲究唱的内容，音乐课讲究唱的旋律。 对对对，唱的音准到底准不准？ 是 啊，美术课还化雪、捡雪、捏雪。 哎， 反正这个所有的课程几乎都跟雪有关。据说呢。学校还把一整天的课程向家长开放 啊、 邀请家长共同和雪的这个主题活动一块儿，你还拍个亲子照之类的， 这家长也可以参与。 哎，学生们玩的最畅快的那当属体育课了，用呼啦圈和软垫子自制的雪橇，有一位同学蹲在垫子上，另外同学拽着呼啦圈向前拉，让雪橇能够移动。 你说这么简易、 啊、 雪橇就做好了哈。 是，用人老师的话说，这既是体育课也是科学课、因为这其中还得考验大家如何减少摩擦力的常识呢。 是， 中关村一小这个雪主题课程相关负责老师说我们最大的初衷呢，就是让孩子既能够学会学习，又能懂生活。 哎，真是充满了趣味哈。 哎呀，所以我觉得总比那些在题海当中奋战的学生来说，他们是幸福的。当然了，最后是不是依然在最后考试的时候还要面对同样的这种考试，这就再单说了、啊、 人比人气死人呢。 啊，不，还是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幸福一些，快乐一些。现在都不是快乐教学吗？别老上那辅导班了，老学那些钢琴呐、老去做那些奥数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未必真的快乐。 忽然又想起来上次说那小姑娘大清早上起来上辅导班迷路了，在公交车上哭的事儿，哭了那么长时间、最后还是被人送到辅导班去了， 就不能出去玩会儿吗？ 想想都心酸呐。一场大雪之后啊，那北京城变得是银装素裹。不过这两天出门的市民啊，您可千万要小心啊，因为室外温度比较低，有一些路段下过雪之后啊，这个车啊走来走去啊，把那个雪压化了，化了之后因为温度低它又冻上了，可是这一冻就变成了结冰的状况。 哎呦， 这老人和小孩尤其要注意走路的时候千万防止滑倒。 昨天下午，记者经过虹桥市场旁边的过街天桥的时候，看见桥面上啊有不少湿滑的积雪，过路的年轻人啊都紧紧抓紧了旁边的扶手，还有的小情侣相互搀扶着抓着对方的手。 嗯， 而有的老人到了天桥底下，那是望而却步，不敢上天桥。昨天傍晚呢，北海公园内呢还是有大批游客在游玩，但是由于傍晚的时候室外的温度已经是比较低了，很多路段又出现了结冰状况，沿着北海散步赏雪的游客呀，那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在一座石桥上，结冰的桥面呢变得特别的滑，别的人都是紧紧的抓住那个汉白玉的栏杆，有一个年轻的小伙走得太快啊，这脚底一滑，呲溜摔了个四脚朝天，疼的是龇牙咧嘴的。幸运的是啊，这小伙子也没伤着骨头，朋友搀扶起他啊，这拍拍屁股很快就离开了。今天一大早呢，各个路段都有很多环卫工人在进行除冰作业，那脸也是冻得通红，还有的武警战士啊，包括小区保安，很多人都在奋力的清扫积雪，他们呢也都在为大家的出行扫除各种各样的障碍。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有些地方可能没有市政工人来帮着扫雪啊，尤其是一些台阶什么的地方，还是非常滑的。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您上去的时候一定得小心再小心。 不过我就在想，能不能像咱那个北京所有的天桥上啊，所有天桥上都铺上那种防滑胶垫，因为我现在看到是有一部分天桥还是在上下的台阶和那个桥面上铺了绿色的呀红色的防滑桥垫，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但是可能由于这个年久失修啊，或者是这个由于保护的不是很好啊，部分台阶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防滑垫碎裂呀，包括缺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及时进行更新的。 对对对，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呢真正负起责任。当然了，也希望一些物业，包括居委会那些大爷大妈，咱们自发组织起来，千万别因为一时不小心摔倒。防摔倒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非常非常重要。 对，也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妥善处理。这个花牛苹果你知道吗？ 花牛苹果 啊， 好吃吗？ 挺好吃的。 多少钱一斤？ 那还真不知道 啊。不过花牛苹果就是甘肃的这个花牛苹果， 国产的， 非常有名。还有一种苹果叫蛇果， 这是进口的 啊，是吧？这个所以您就知道这个蛇果它贵啊。花牛苹果要能卖出蛇果的价儿去，这得有一些小办法。 是怎么挂羊头卖狗肉？不过那能一样吗？能当蛇果卖吗？ 反正这两天又到了这个甘肃花牛苹果大批上市的季节，记者在新发地批发市场也看见有商户啊给这个国产花牛苹果打蜡美容，经过打蜡的苹果确实外皮光鲜亮丽，再加上外形和美国进口蛇果几乎你看不出来，所以很多消费者很难把这个国产花牛啊和进口蛇果啊进行分辨。在市场上，你要是经过了打蜡的这些国产花牛苹果，你遇见那些不太厚道的商家，有可能这价格就照着蛇果的价格卖给你， 摇身一变变进口的了。 哎呀，虽然说给水果打蜡是国内外提高水果保质期通行的做法吧，当然记者发现新发地市场个别商户使用了一种叫异霉唑的涂抹剂给花牛苹果打蜡，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种涂抹剂的使用说明上不难看出属于农药范畴。而且呢只能用于柑橘类产品。你比如说你要是给苹果，这是首先违规，其次呢也会给食品安全带来一定的风险。业内人士说了，说这个种药物本身是一种杀菌剂，添加了这种成分的涂抹剂啊可以延长橘子呀柑橘啊这类的保质期保鲜期，但是从来没有推荐使用在苹果上。 对呀，那橘子皮不吃，苹果可能是会带皮吃的，能一样吗？ 啊，据新发地市场食品安全负责人介绍说，丰台区食药监局工作人员昨天已经开始带队对市场内的商户进行联合检查了，不论打蜡还是没打蜡的花牛苹果都要进行食品安全检测。说我们十几个人对市场内十几家销售花牛苹果的商户挨家进行了抽检，连库房都进行了排查，一旦发现有这种打蜡苹果，立即通知商户封存，暂停销售啊。负责人说了，说昨天现场封存了四十多箱打蜡的花牛苹果，但是呢没有发现媒体采访的时候看到有商户使用这种抑菌唑涂抹剂的抑霉唑涂抹剂的这种情况。目前呢仅发现一家销售苹果的商户啊使用了一款产自西班牙的进口食用蜡。 哎呦， 从瓶子的包装上看， 说是为了水果保鲜增量，保质期更长。 嗯， 那么为了防止皮子这个瓶啊被更换成其他的液体，反正也被抽查化验了。 这瓶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还得以这个实验调查结果来最终 是 确定的依据。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国家既然有这种标准，该用什么咱就用什么，不能为了多卖俩钱而昧了良心，您说呢？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其实呢还是更多的是注意安全，不管是雪天的安全还是食用的安全。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送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故事。 嗯， 像张晓辉还拿了一张生日礼物， 哦， 报纸，说这个是他女儿出生的日期，很有意义 啊，哦，这留作纪念了哈。 这，啊，是在小商品批发市场买的吗？ 嗨，这个纳和牙说，哎，我还留着一张小学五年级的贺卡，那是一位心仪女生送我的， 呵， 上面鼓励的话现在读起来都有些小激动呢。 哎呀， 然后啊，小的时候买贺卡呀，啊，都是去天外天， 嗯， 就是有地下防空洞那个，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嗯， 提到贺卡突然就很伤感，我还欠人家女生一张贺卡呢。哎呦，这想想都，哎，这天外天下面还有防空洞呢啊，不知道。 天外天你去过吗？ 我没有，我还真是不知道。 啊，是吧， 嗯， 这个我小时候去过，没仔细看过。哎呀，所以有的时候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我说的是贺卡哈，就是跟女生这种美好的回忆。 是，嗯。 此情可待成追忆啊，就别想着了，再给人家寄一张了。是吧， 就过去。 有些时候就过去就过去了。 回忆它就是回忆，是吧，这个一串英文字母还。他说说这个今天的雪呀，啊，随下随动，跟前天的不大一样。 嗯， 这不刚下班吗，路面和过街天桥啊，没有撒融雪剂的地方，这脚底下都打滑。 嗯， 我这刚刚回来，走两个过街天桥都觉得挺滑的。 是是是，更得提醒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您一定得小心了啊。 对，您踩那个台阶的时候啊，您尽量往台阶根儿往里踩，您别踩那个台阶的边儿，容易滑。 嗯，是， 而且有嘎吱嘎吱雪的地方比踩那个光溜溜的冰更防滑。 嗯，这算经验之谈， 这算经验。 哎，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把您逛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故事， 嗯， 啊，像什么写贺卡的故事， 嗯， 都通过微信和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 好的， 路况信息。买车险 为了啥？ 礼品红包。 No No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上海大众汽车售后服务品牌 Take Care 发布十周年，上海大众汽车及全网络经销商郑重承诺，维修方案合理合规，维修收费公正透明，维修过程真实可信，以放心原装零件、异响车援助、优享晚班车等11项车主专享服务，真诚维护您与爱车。我们珍惜您对我们的信赖与托付，并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匠心呵护每一辆大众，至诚关爱每一位大众。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至诚。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 华舒快修，社区加修更放心，请关注微信号华舒快修服务。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西四环主路五路桥的北向南方向事故呢正在处置，后车司机请您小心驾驶。另外，受河北管界降雪影响，目前京开高速求贤收费站出京方向正在采取 断续分流措施，提示出行车辆提前选择相邻道路通行。另外，西四环主路的这个事故呢，也是在这儿提醒您，因为一定不要着急哈。南苑路义和和义路口北向南方向有车辆自燃事故，正在处置，提示过境这个车辆一定要小心避让，同时呢，不要在现场周围停留观望，避免引发二次事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5:20-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啊。11月12号早上6:30，天还没有大亮啊，位于西山派出所辖区的某高档小区里显得特别安静。8岁的小男孩明明啊，正从家里往外走，他身穿着羽绒服、牛仔裤，背着一个小书包，准备啊乘坐校车去学校。这条往返于校车和家门口数百米的小路啊，明明是特别的熟悉，只是这天他没有想到，有3个黑影已经盯上了他。当明明走到小区一栋楼房的拐角处的时候，3个大汉忽然出现，其中一个人迅速捂住明明的嘴巴，把他夹在腋下，强行塞进了一辆汽车当中。明明还来不及喊出声，就被这3个人开车带走了。上午6:51啊，还在家里的王女士的手机忽然响了，你的孩子在我这儿，你不准报警，赶紧拿150,000赎人。王女士来不及多想，赶紧换上鞋就往门外冲，向明明上校车的路奔跑过去。刚刚跑到小区的西门附近，王女士就碰到了一位邻居，邻居家的孩子呀，也刚好跟明明是同一所学校的。这气喘吁吁的王女士看着邻居之后，立刻就问，您送孩子上校车的时候见着我们家明明了吗？ 嗯， 今儿没看见呢。邻居这回答让王女士心就凉了一半。当时啊，我赶紧跑到西门外边附近寻找，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孩子的影啊。王女士说啊，因为这位邻居啊发现他神色不大对，所以就跟着他一块儿找。王女士赶紧开车去学校，在学校里也没看见孩子，这才意识到这早上接那电话是里边说的事儿应该是真的， 不是那种诈骗电话。 这不没找着孩子，学校也没见着孩子的影啊，所以就赶紧跟丈夫联系，汇报了一下情况。明明的爸爸呀，在接到王女士电话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这种事儿还是一定得报警。 嗯， 在这高档小区里啊，有一辆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夏利出现了，这本身就引起了大家怀疑啊，因为看起来特别不协调。再通过民警掌握的信息来排查，发现这辆夏利使用的是一个假牌照。在进一步的侦查之后啊，警方很快就确定了嫌疑人一共3个人，而且他们一直就藏匿在王女士所住的小区附近，等着王女士来送赎金呢。时间已经到了下午，警方呢在确认了孩子安全之后啊，开始准备实施抓捕工作。据这个他们还交代啊，说以前上班的地方啊，这嫌疑人说跟事主居住的小区特别近， 嗯， 所以啊对于小区的居民呢、啊、周边环境啊特别熟悉， 嗯， 就觉得这儿应该是一高档小区，这居民应该都很有钱。这3名嫌疑人啊，这个没工作啊，离职之后啊，挣钱挣的也不顺，凑在一起就商议啊，说要不然绑架这个小区的小孩儿，向家长要赎金赚钱吧。3个人凑钱买了一辆报废车，而且还偷了一副车牌，开始在小区内进行踩点。12号早上6:00啊，他们就发现了王女士孩子只身一人在小区内，于是上前把这孩子绑到车上，随后向事主王女士拨打电话要钱。本来啊是想钱得手之后就分赃逃跑，没想到这赎金还没见着，人就落入法网了。目前呢，嫌疑人方某、王某和谭某3个人因为涉嫌绑架罪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这多悬的一件事情。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如今啊，这个看来哈，还得家长接送，就是你不能图一时的这个，哎呀我有事儿你自己走吧。在我们那个年代有的时候还行，但是现在有的时候还是不行了，多上心吧。 哎呀，反正这个事儿也确确实实是啊，这个大清早的，也尤其是像这个天黑啊，这个现在是天黑的早，然后早上天亮的又晚， 嗯， 看看要是必要的时候家长能帮送送孩子接接孩子也就还好，要是夏天比如说天亮的早啊或天黑的晚， 嗯， 这放学的时候天还大亮，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嗯，反正总之咱们多留神多上心。 再来说一件事吧，今年十月初啊，年过四十事业有成的王先生在一家婚恋网站上登记注册寻找伴侣，几天之后有一个自称小周的女子主动和他联系， 哎呦， 还传来几张生活照片， 不错呀， 一看照片，哎，长得不错，哎，王先生更加有好感了， 那就接触接触呗， 哎，在进一步的接触当中，两人关系日渐稳定，很快就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程度， 不错， 闲聊当中啊，小周呢就给王先生推荐了一个理财博彩网站，你一听就不靠谱， 是理财网站还是博彩网站， 说白了就是赌博网站呗，自称已经赚了很多钱了，王先生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注册了一个账户，在小周的帮助之下，先期投入了1000块钱购买彩票，第二天这小周就发来一截图说，哎呦，你中奖了，已经变成1500块钱了， 这就赚了500块钱， 哎，没过多久小周告诉王先生已经把两个人谈恋爱的情况告诉父母了， 哦， 为了证明王先生的经济实力，你要不然你这样，你多拿点钱注入到这个博彩网站，王先生也没多想，先后总计哈好几次注入了50多万块钱。 你看这是给、 哎、 给甜枣哈。 接下来您就想象得出来吧，嗯、这50块钱血本无归啊。 50万 。50万块钱血本无归啊、嗯！而且那女的也是诈骗分子。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您啊，这个谈恋爱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知根知底儿呢更为靠谱一些啊。 反正不管知不知根底儿，反正您这上来就开始借钱也好啊，还是带您理财投资也好、 啊， 就打算把钱从您兜里往外掏的时候，您就得怀疑一下对方接触您的目的了。 关键是这个网站还是一博彩，就是所谓的赌博网站，这更不靠谱啊！ 拒绝黄赌毒。 是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千万别为了说我为了证明我爱你有多深啊，哪是水沟我都敢往里伸， 可不能践踏法律底线。 啊、是是是，在这儿还是提醒您。小心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吧。啊，朱莉，朱莉不干了，王哥你也不认识我的名字啊，真跟你师傅一样就念一串的字母是吧， 我师傅这不念出来了吗，我这我主要是也怕万一要是给人念错了吧，也挺尴尬的，你说怪不好意思、 啊、 是念朱莉还是念朱赖呀，反正我们认识您啊，没关系， 呵呵， 英语学的不好，张辉说给大家推荐一好东西、 哦、 到网上啊，网购的网站，您找那种叫做穿在脚上的冰爪、 哦、 雪天呢就装包里，遇见冰冻的地方啊，往鞋上一套、 嗯、 穿上它保证你安全无忧，我附图片一张， 嗨，能看得出来啊，也算是一种选择、 嗯、是 实在人说，我学生时代在天意批发过这个音乐贺卡送同学，特有面子 啊！一打开，滴哩滴哩滴哩滴哩的， 全是雪绒花啊 ，Jingle Bells， 全是这的， 是吧、 反正挺有意思的，这都是甜美的回忆了。 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又是我们的丰台达人秀。 嗯，在丰台达人秀结束之后啊，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集幸福社区。今天我们来了解的是来自于丰台区国资委的环保达人冯斌。 大家好，我是丰台区国资委系统的环保达人，我叫冯斌。 冯斌同志一直在供暖的一线工作，他对供暖运行的方式进行了创新，仅2014年至2015年一个供暖季使用这个方法，总共节约电费34.5万元。通过这种供暖方式的调整和改变，不仅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同时也减少了间接的碳排放，真正做到了节能环保低碳工作。 我所从事的工作呢是供暖工作，那么在供暖工作中呢就是用能比较大，我们单位也是北京市的重点用能单位，那么节能减排呢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今年呢是从7号开始试炉点火，那么15号要达到咱们政府规定的室温达到18度的标准。我们供暖面积大概是120几万平米，每一个供暖季呢要近1000万方燃气才能够保证咱们千家万户的室温达标。在这个运行当中啊，就发现的第一大耗能呢是咱们燃料，第二个呢是咱们电耗。这个电耗呢主要是要把这个水呢输送到千家万户的时候，这个水泵比较多，我们现在的这个 大概用电每天在2万度以上。我们从节能措施上、管理措施上改变这个合理的运行模式，把这个没必要消耗的这个流量给它降下来，这样呢，使这个电能节约下来。那么去年呢，就是我们采用过去双泵并联运行，给它改为单台运行，降低流量、提高温度这种方式，使咱们的这个电能节下来。那么通过去年一年的运行呢，节电在21万多度电，节能量相当不小。节能环保这个工作是我们每一位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北京的蓝天创造未来。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来自于丰台区国资委的文化达人马建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80后小伙。作为一个80后，他特别热爱传统文化，喜欢书法，接受过一定专业程度的书法训练，能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儿。不仅字儿写得好，他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了解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很高兴这次能够代表丰台区国资委，然后参加这次丰台达人的展示活动。因为我那个自小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比较感兴趣嘛，然后尤其是书法这块儿，就是上学的那会儿，是我读的专业是土木工程系，当时就是这个系呢，就是每个人都要学那工程制图嘛，然后工程制图要写那个工程字，所以他对文字这块要求的特别严格。然后那会儿也是基本上每天就是要抽出1到2个时间来练那个仿宋字。我觉得现在就是作为年轻人吧，可能就是当现在我们的社会也是那种高度信息化还有商业化的一个社会，就是大家每天的生活节奏都非常快，然后可能就是这些人对那些比较快的那种这个后现代文化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时间了解一些古典东西，因为大家可能觉得那些东西非常枯燥，然后就是接触起来也特别没有意思。我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从一些流行的元素开始接触到的，后来因为当时就是听歌嘛，那会儿我特别崇拜周杰伦，然后他每张专辑里不是都应该有一首那个中国风的歌嘛，当时记得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听《青花瓷》，然后就是觉得那里边文字写的特别好，特别的有感觉，也是通过歌曲来了解这些东西的。现在我们生活社会也是一个高度信息化和商业化的社会，其实大家也可以像我这样通过一些网络一些就是说一些中国风的歌曲来了解中国文化，从而就是说能开阔一下自己的思路吧。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10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